唔系，即系好想知某啲嘢先。嗱，首先第一样嘢就系、大头怪婴呢个故事。 诶、欸，系呢个系嘛？ 系啊，好想知，真系好想知，究竟系咪真系真事啊，定系点咧？又出埋电影咁样？ 系 系系咯。 当然啦，即系我哋恐怖热线咁多年嘅时间咧，大家呢个好记得嘅一个故事。 系咯，好正嘅， 甚至乎即系都延续咗好耐嘅故事咁样啦。咁当然啦，即系我哋揾到嗰位朋友打得嚟，我哋梗系会信佢一啲嘢啦。咁直至佢提供咗某一啲佢嘅资料啊。甚至乎我都見埋啲導演啊等等嘅嘢啦，咁我哋都係信佢所發生嘅 發生嘅事啊，係嘛？ 係啦，咁其實都係覺得，咦，真係好神奇喎、啊、成件事。嗱，不過我哋唔再喺度 ，OK 係啦，大家都知啊，聽開 希望係咁樣啦。咁但係直至咧近年咧，我又有少少懷疑嘅。咁點解會去到而家先講翻呢樣嘢？ 鬼王懷疑鬼故啊，而家係 啊， 即係案中有案啊， 案中有案。 點解咧？點解咧？ 點解有少少懷疑咧？因為成件事咧，我哋只係接觸到一個，就係提供故事俾我哋嗰位 J 先生。 J 先生 ，OK。 係啦，咁但係佢成件事牽 好多好多人㗎嘛，好多同學㗎嘛， 係啦，冇錯啦。咁但係點解講咗咁耐？即係我哋想問佢，你可唔可以提供其他人嘅一啲角度俾我哋咧？始終都係揾唔到啊！即係始終都係由佢一手一腳。 讲晒出嚟， 包晒成件事啦，由开头啦、中间啦、结尾啦咁样。咁其实我觉得系即系去到嗰个位咧，我有少少矛盾，因为我第一发展到呢个地步，如果我中间同其他听众讲话，喂，我再 唔信你 系啦， 都 有啲怀疑 喎，咁啊，其实 死啦，我唔系好自打嘴巴咁。 啱啊，啱啊。 咁于是咧，嗰、那个情绪逼到自己去到最后都诶、我要信佢其实咁、 okay. 样。咁但系好啦，当停咗成件事过后咧，我自己觉得啊，系咪？即有啲嘢應該會係可以 support 到佢嘅咧，既然成件事咁多人發生啦， 係啊， 咁多嘢喺中間穿插， 即冇人都有事物啊之類啦， 但都係冇一件事係 support 緊呢樣嘢，咁所以嗱，睇下今晚啦，既然上到嚟 You and I 咁樣啦，有冇其他朋友都可以俾到咁嘅回應我？話我係同嗰個 J 先生係同學嚟嘅咁樣，哇，咁啊唔同啦， 一流 成件事 精彩， 而家都係冇啊， 而家都冇， 我覺得呢件事真係。可以話製造咗一個嘅 talking point 俾我哋一啲聽眾朋友咯。但你話係咪百分百一百%係真人真事咧？我都唔係好敢講。 OK。 終極靈異檔案。